目標得一個，就係、是、為香港人出氣啦。喂，所以其實我覺得 呢、這個就係香港嘅國際城市嘅特色咯、 啊。所以我覺得呢張海報咧， 我有不同人種，有不同嘅出身。其實呢一個足球隊就已經反映到我哋過去成功嘅經驗。我哋唔係講我哋咩人種，唔係講我哋咩學歷，而係講我哋能唔能夠去努力，唔係把握機會。 同埋香港係以一個國際都會成名噶嘛，你國際都會當然係有唔同嘅人種。 同埋我話俾你聽咧，呢啲咁嘅城市，呢啲咁嘅地方咧，睇翻世界歷史都好咧，其實最重要係乜嘢咧？反而咧係啲新移民嘅地區咧，先至係會成功。 哇，系！ 你有冇反省过呢个问题？即系你阿爸阿妈好努力咁样嚟到呢个地方，系搏晒老命噶嘛？或者你阿爷啦，你阿嫲啦，系嘛？揼石仔又去做啊，即系最辛苦嘢都去做。因为点解咧？佢觉得我嚟到呢个地方，我系一个新嘅机会。 系， 我要搏晒老命。 嗯嗯嗯。 嗱，呢个啱晒建制派听讲噶啦。嗯。帮我讲埋啦，屌！而家你唔介意啦？就因为佢冇乜怨言。 嗯 嗯。 香港嘅成功经验就系咁啫嘛。 系。 大家即係舟居勞頓，係嘛？即係冒住生命嘅危險撲到落嚟，就揾一個機會。我要俾咗共產黨，癲嘅嗰個。喂，我嚟呢度揾下食啫，大佬屌。點咯？ 即係如果你話相反嚟講，即係你係一個強國，但係你又冇乜人種嘅，咁你嗰個民族主義係真係係可以 convince 到每一個人咯，係啲人係真係愛國嘅咯，即係日本啊同埋韓國咁樣樣咯，係嘛？喂，日本同埋韓國其實嗰啲人，即係點解民族主義係 work 啫？喂，嗰啲人係真係愛國喎，佢做國民教育真係 work 喎。但係你大陸就唔同啦，大陸想用國民教育嚟教香港，佢自己都搞唔掂自己啦。 但係諗翻轉頭，其實韓國咧同埋日本咧都有個限制喺度， 係， 即係用好學理咁講咧，就係因為佢唔國際化， 啊， 因為佢唔會好容易咧溝到其他啲嘅人入去，即係你移民韓國。 系 好困难噶嘛？ 哦，系啊。 日本好捻困难噶嘛？ 但系问题佢都系自己， 同埋佢有呢个性别歧视噶嘛？吓，系嘛？如果日本仔娶过香港嘅女人或者娶过中国人，就相对上容易移民噶嘛？如果你日本妹走嚟嫁我呢、這个香港仔嘅话， 麻烦你移民香港， 我好捻难移民过去呢个日本噶嘛？吓，系咪？ 得嘅。 即系话其实佢哋系唔能够接受外来嘅文化同埋外来嘅冲击咯。 个问题系在于， 所以佢有限制嘅。 吓。 点解大家都睇住，全世界都睇住美国佬？ 嗯， 呢、這个地方系最开放嘅移民城市嘛。即使而家收落咁紧多口，大家都想扑去嗰度嘛。 嗯， 咁你咪喺度沟咯。 嗯， 喺度沟嘅意思系咩啊？喺度竞争。 嗯， 所以你问我，如果你真系从右派嘅角度观点嚟讲，你应该接受新移民。不过你嘅新移民系要高质素嘅新移民。 哦，香港冇呢个选择嘅权利，唔好意思。 系啊。好可惜啊，因为我冇得揀嘛，屌，系嘛，俾阿爷渗透嘛，屌你咪入嚟嗰啲全部要政治正确噶嘛。但如果真系你有得揀嘅时候，嗱，我唔好讲嗰啲左交嘅观点啦，咩家庭团聚都唔好讲，揾最叻嘅人翻嚟， 嗯， 咁你个城市咪可以发展咯， 嗯， 你将最精英嘅人同我哋斗咯， 嗯， 好右派噶呢啲观点，好精英嘅主义噶。咁你就好驚啦，因为我日日都有压力，屌我够唔够人斗啊扑街，係咪，我除咗英文好佢少少之外，但係佢会好努力嘅背字典㗎嘛扑街，可能叻过我㗎嘛，但係你嗰个地方如果係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嘅话，能够接受外来嘅挑战嘅话，呢个地方先会进步㗎嘛，但係其他啲人就好惨啦，如果你唔努力嘅时候，你就会变成係社会上嘅低层同埋社会上嘅即係失败者，所以政府咪要讲紧干预同埋分配咯，简单啫嘛。 咁但系你讲起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叫做外来人嘅挑战咧，我啱啱即系有一单新闻想讲讲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呢、這个有内地学霸咧就不满就 A 即未获 A 加咧就俾科大嘅改，即系因为其实有啲学霸，所以学霸啦，大陆嘅一啲学生落咗嚟，咁啊因为咧佢就觉得哇。喂，我平时嗰啲即係表现都好好㗎，即係 midterm 啊，即係全部都係 A 加㗎，乜乜柒柒啊都做得好好㗎，喂点解去到 final 年即係冇 A 加呢，即係嗰个成绩，咁然之后呢就俾啲压力，就群起俾啲压力呢就俾个 professor, 咁然之后呢令到 professor 呢最后尾真係跪低，然之后呢就去改分数。即係呢啲佢係嗱，相反嚟讲呢，近日呢喺美国呢